心把自己都丢了，在每次需要的时候，当你大声呼喊，身体也在发抖，却看不到有人向你挥手。我想我们已经害怕了，在每次难过的时候，用力睁大双眼，却看不到出口。面对这荒谬的自由，坐上豪华的车，却开不到出口。面对这荒谬的自由，人总是疲惫，总是以为每天每夜没完没了，你觉得你自己很现实，你以为，而我以为你知道，直到你自己也会迷路，迷路，迷路。我想我们已经害怕了，在每次难过的时候，用力睁大双眼，却看不到出口。面对着荒谬的自由，坐上豪华的车，却开不到出口。面对着荒谬的自由，人总是是以为每天没有没完没了，你觉得你自己很现实，你以为，而我以为你知道，你知道你自己会迷路。 新娘

才是三个交警给你的一个温馨提示，为进一步加强我市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，严格推进市委市政府和市公安局清洁城乡攻坚战总体安排，促进我市交通环境大幅改观，交警大队将对城区机动车乱停乱放、违法停车、货运车辆闯禁行以及超限超载、遮挡污损号牌、移洒飘落载运物等交通违法行为加大治理和处罚力度。那提醒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位朋友，一定要注意树立良好的文明交通出行习惯，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各项法律规定，为三河文明交通城市创建做出自己积极的贡献。这里是品味1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正在为你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，我是孙伟，我们继续来听好歌。 左岸的一座白色环形阶梯，讨论正在用和谁名气有余，趁闲暇的少女听着 Git 的旋律，来许愿池边把我丢失的关系，少女手中的硬币，想要爱情她的秘密，地中海湛蓝色的希腊婚礼，低头穿过肩膀蜿蜒的孤寂，对着空气收集他心声，下一句远方少女跟他一样在犹豫，少女手中的硬币坠入指令，她的表情像电影那么透明美丽，一大半山的快乐无人无惧，世人绝句她到底是个痴人心的少女， 知道吗？其实但凡是死缠烂打的人，大多数都不是真的爱你，那只是在跟自己赛跑。真正爱你的人呢，做不到死缠烂打，因为自尊不允许。我一直深信，爱的就是把最好的一切都给予对方，包括尊严。你说呢？ 我一直都想对你说，你给我想不到的快乐，像宇宙给了沙漠，说你会永远陪着我，做我的更多翅膀，让我飞也有回去的我。我愿意，我也可以付出一切，也不会可惜，就在一起看世界流逝，

时候会觉得好像只是因为太年轻，所以呢所有的悲伤和快乐都会显得那么的深刻，轻轻一碰呢就会惊天动地。可是总有一天你的棱角会被世界磨平，不再为一点小事伤心动怒，也不再为一些小人愤愤不平，你会拔掉身上的一些刺儿，你会学着对讨厌的人微笑，变得波澜不惊。这样的话你变成了一个不动声色的人，而这样的人其实是这个社会所需要的，对不对？ 在就要转身前忽然又想起你，相遇的那一天仰着微笑的你，那个微笑还是很美丽，可惜那个人常常要让人哭泣。城市不适合看星星，就如同你的心不适合弹安定。谢谢你让我相信，虚伪爱情并非致命，人改变不了改变不了的事情。自己，你已经是人海中的一颗。 很想学会说一句我爱你，我想我还不够聪明，还好有你陪我练习，有出发

想象它在哪里。我空了心，耗尽了力，最后遗失了我自己。只要想起，就有无穷的勇气。闭上眼睛，吸一口气，再走出心意，哪怕离动善意，只要有你在心里，这生命充满了奇迹，爱就是一切的动力。 世界变得奇妙的那一夜，还以为是从天而降的梦境，直到确定手的温度来自你心里。这一刻我终于勇敢说爱你。一开始我只顾着看你，装作不经意，心却飘过去爱珍惜，没发现我躲在角落忙着快乐。现在不敢期待，要证明自己，曾被你想起 really， 我胡思乱想，就从今天起 I'm fresh， 像一个陷阱，却从未犹豫相信，你真的愿意，就请给我惊喜。关于爱情，或许没有预想的结局，那天起，却颠覆了自己。我的怀疑，所有答案因你而明白。刹那间，就真的遇见 Mr.

少两个人笑得多甜，开始总是分分钟都妙不可言，谁都因为热情他永不回天，除了激情褪去后的那一点点倦，也许像谁说过的贪得不厌，活该赢了谁说过的不知检点，总之那几年感情赢了理性的那一面，情侣里的一点那点不至于出那么明显，女孩统统让到一边，这歌里的细微末节就算个体验，若想真明白真要好几年，感情说穿了，一挣脱的，一人去见。男人大可不必百口莫辩，女人实在无需楚楚可怜。总之那几年，你们两个没有缘。阴天，在不开灯的房间，当所有思绪都一天一点沉淀，爱情究竟是精神鸦片，还是是寂寞的无聊消遣？香烟映着你的光圈，和他的照片就摆在手边，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，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。 今天聊到这个话题呢，就是说到目前为止你最后悔的是什么，并且说说为什么。这时候看到黄某某说，回想往事，我后悔没有坚持做自己，没有坚持自己的思想，听从迁就家人的安排和感受，自己只能忍受，我不能保证自己当时的想法是对的，可是还是挺遗憾的，因为没有尝试。如果你觉得那些曾经错过的还有机会尝试，那就尝试，不留遗憾。如果早已经错过最佳时期，那就坦然地放下过去吧。这里是品飞1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，我是孙斐。今天的节目到这里，和你说声再会喽，拜拜。 在脑海见到一颗蓝色贝壳，我听见有只恋曲那么唱着，你是我的，我是你的，现在又有谁能记得。有时候男人就像一个贝壳，努力找新欢来把旧爱忘了，笑是假的，坚强假的，软弱藏着才是真的。半杯的回忆就够让人醉呀，我拨着不再有回应的号码，你还好吗？还敢爱吧？当初我们对爱天真的想法，是风吹落的花，一丝遗憾就够让人痛啊。现在和过去的我谁比较傻？你想我吗？还敢拥抱？时间磨平你我没讲出的话，磨成眼里的沙。 起来会是笑的贝壳，原来你一直在我心里住着，爱走远了，痛远久了，剩下珍珠般的光泽。咖啡的回忆就够让人醉啊，我活着不再有回忆的好吗？你还好吗？爱敢爱吧，当初我们对爱天真的想法，像风吹落的花，一丝一毫就够让人痛啊。现在和过去的我谁比较傻？你想我吗？还敢梦吧？世界磨平你我没讲出的话，我成天地的歌。半杯的回忆就够让人醉呀、啊，我活着不再有回忆的好吗？你还好吗？还敢爱吧？当初我们对爱天真的想法，像风吹落的花，一丝一汗就够让人痛啊。现在和过去的我谁比较傻？你想我吗？还敢梦吗？时间磨平你我没讲出的话，我想念你的伤，在脑海见到一颗蓝色贝壳，我听见有只恋曲那么唱着，你是我的，我是你的，现在又有谁能记得。 只是偶然与你相遇，你说